是分寸的针，妥帖我们凉风喜悦，推出门空荡不恨，这现实安稳太适合牺牲。缄默一万列的听诊，即勇敢隐忍，浪费余生。时光在漫河有十字孤歌，思念到不必借你回忆来傍身。当时风花纷纷，应是好时辰，何故又端坐风月里孤身。想在丹青的城，篝火凛笔墨的人，不肯用灵魂相认。 落成声